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演唱的《铿锵玫瑰》，这个《铿锵玫瑰》可不是田震演唱的那个《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哈。林忆莲的这个《铿锵玫瑰》呢，应该说是演唱了我们中国的女性吧。你看"铿锵"这个词的话，也就是说坚强、独立和自信。那"玫瑰"呢，就是代表女人的美丽、感性跟温柔，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两者完美结合，"铿锵玫瑰"。也就是代表着都市年轻女性对那种独立、热爱自由，还有就是感受生命的这一个状态吧。并且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几千年的这个赋予给女人的含蓄温柔还有秀美啊，这些传统美德，也可以说这首歌当中也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音乐是凡凡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 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哦，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哦，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凡凡演唱的《我想大声告诉你》，这首歌的歌名啊很简洁明了，告诉我们我要大声的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音乐开始的时候感觉你听到这首歌情绪就会此起彼伏的涌出来吧。这凡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很简单，就要告诉你幸福其实不是花言巧语，平凡当中才能发现真情。这里是好音乐959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可以送给你，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来和我进行边听广播边购物的愉快生活。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梅艳芳演唱的《女人花》。 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盼望寂寞，女人花。

听到的这首歌是被誉为世外桃源代表作的歌曲《如果有来生》，这首歌的原唱是谭维维，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不才的演唱版本。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好，我们今天呢现在来分享一个人民日报的新闻，说现在呢气温接近冬季了，已经是冬季了，然而呢一件羽绒服下身配一条八分裤裸露脚踝已成为年轻女孩的标配。那医师介绍呢说，穿类似露脚踝的八分裤呢，寒冷会刺激下焦，引起风湿病、骨性关节炎等疾病，女孩还容易导致痛经或者宫寒，这样追求美付出的是健康。所以呢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穿厚一点。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汪峰的《像梦一样自由》。 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都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为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汪峰演唱的《像梦一样自由》，也是唱出了现在的人们对于自由的那种渴望和呐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百般折磨苦练成魔，佛奈我何》好有深意的一个名字啊！他点的歌曲，孙露的《下辈子也要找到你》。 找不到你，你到底在哪里？好

在不情不愿又到下此刻，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演唱的《温柔》，有这么一句话呢，是说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其实五月天的《温柔》也是一样，你听到的歌曲觉得很温柔、很舒服，但是你内心的感情，可能别人知道，但是最清楚的还是你自己。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是一首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零几年的时候很火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 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谁要我拿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出了梦，留着有什么用。你是云，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牵挂，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就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请看见我，让我有梦可以做，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降临。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SHE 的 Superstar 啊，这首歌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那这个歌呢，也是一个同名专辑，也叫做 Superstar。这个也是他 SHE 在他的第一首摇滚主打歌曲。他这张专辑也特别的火啊，里面有很多风格不同的歌曲啊，比如说摇滚啊、中国风啊、disco 啊、抒情啊，一应俱全。可以说，你去听他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会感觉 SHE 是一种风格多变，但是又能掌握这些风格的一个很厉害的歌唱组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是任贤齐的《天涯》。